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天空的云量总体上比较少，扩散条件会逐步好转，光照充足，但是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变得冷了一些。预计今天白天的气温比昨天有所下降，户外活动适合穿毛衣类的服装。另外，高气压天气控制下，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慢慢会好转起来，沙尘蓝色预警信号于今早6时已经解除。今天的天气呢适合交通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7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扩散条件逐步好转。洗车指数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适合洗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受外事活动影响，月坛北街西向东方向，西二环阜成门桥的南侧南向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南向北方向正在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诸位司机朋友注意绕行，请绕行中关村大街、动物园路、新外大街等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青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青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两天天气啊有点让人看着不那么舒服，所以呢大家很关心气温的情况啊。算是雾霾和沙尘的双重夹击。不过呢目前来讲啊这个冷空气呢据气象部门预测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而且呢慢慢的已经到了本市。这样的话呢到了下午呢随着小风的刮起，那么雾霾也好啊沙尘也好啊就会慢慢的消除了。但是呢冷空气来了，气温呢它会随时下降。 哎，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春天啊，它这个天气是变幻无常啊，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高的时候让你恨不得穿短袖，这低了呢您还得把那个长袖加上啊。 嗯， 要不然说春捂秋冻呢，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对，不过目前来看啊这次冷空气赶来路上的这个步伐呢相对来说呢有点缓慢，有点柔弱。 嗯， 所以大家呢也是期待着下午的扩散条件能够得到一些明显的改善吧。 对， 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后两天的天气啊，因为呢刚好是踏青的季节嘛，大家呢也是特别关注气温的变化。那 在今天的最高温度呢，大概是19度左右，到31号呢，气温呢会有所提高，那么到了4月2号呢，会再度下降。总而言之呢，这个天气啊，就是变幻莫测，高高低低，所以大家呢，也要根据气温的变动，随时呢，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别像我似的啊，哎，我发现我这个好像持续的时间挺长了。 你这个典型的就是那个青春美少女容易犯的那毛病啊，就是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就是展现自己的美，然后呢就是吧，就是那样了。但是这个温度一变化呢，就是有点受不了了 啊。你这个批评呢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我也在琢磨，就是在这个季节呢，因为春暖花开了嘛， 对， 有些人呢他可能对空气当中的一些花粉呐、粉尘呐或者不明物 过敏， 不明物它过敏，它容易把这种过敏现象呢等同于感冒，其实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现在就在想，我到底是什么原因的过敏呢？还是说就是感冒了呢？ 你以往有过敏的这个历史吗？ 在我的记忆当中没有。 如果你往年都不过敏，那偏偏为什么今年过敏呢？你还是感冒。 好吧，那他赶得有点长哈。 哎， 所以我现在很困惑。 对，特别注意啊。 我想求助一下啊，这感冒跟过敏之间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哎，我作为一个这个有过敏性鼻炎的人，我可以把体会告诉你啊。 好， 这个过敏呢，他有时候也挺痛苦的，但是他可能不会像感冒那么持续的 时间长，是吗？ 时间那么长，哎，你比如花粉过敏哈，你离开那个环境以后，可能就会 没事了， 那么严重了。对，你像我们这种过敏性鼻炎，如果被刺激了以后，也会打喷嚏、流鼻涕，哎，但是过敏源去掉以后，或者说用一点这个抗过敏的药以后，哎，它就能缓解了。 啊，好吧，你还是挺幸运的，能够知道自己什么过敏。 对， 有些人呢，就是根本就不知道被哪些不明飞行物给袭击了啊，所以还是要特别留意啊，因为现在人的体质呢，有的时候呢，属于易感的比较多， 对， 也跟压力呀、这个环境啊、吃东西啊很多因素有关系吧。 哎， 好，那么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内容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友们求助，那么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虽然春天到了，天气呢还是没有那么的温暖啊，但是我们这里呢每天都是温暖如春的感觉。 没错。 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吧。 哎，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是关于孩子的，是吧？男孩子啊，11岁，这两天呀、晚上老睡不好觉，哎呀，你说他是不是长个儿呢？我给他吃点什么好呢？要是吃营养品的话行不行啊？哎，这个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啊，这个孩子睡不好觉啊，您是怎么知道的呢？晚上您也没睡， 肯定就是翻来覆去的嘛。 啊、 如果这个半大小子在身边的话，他一折腾起来，一会儿横着，一会儿竖着，其实还是挺闹腾的， 是吧？ 嗯， 哎，这个就是先问问他，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没有？ 对，十一岁的男孩子应该表述的能力很强了啊。但是我觉得吧，长个儿这事儿呢， 恐怕不影响睡觉， 不一定影响睡觉。长个儿的时候，他会有点，比如说骨头疼，就是那种所谓的生长痛，哎，生长痛、 啊， 睡不好觉啊。我琢磨了一下啊，十一岁的男孩应该已经是几年级了？五年级了吧？5、6年级的样子、 啊、快升学了 啊。他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小孩这个学习压力其实也挺大的 啊。 那比如说考试啊，什么测验啊，各种各样的情况啊，导致他精神压力大，也有可能导致孩子 是吧 睡眠不好， 也可能晚上饭吃多了，这也睡不好觉。 但是你吃多的话，如果是长期这样的话就不一定、 对吧？ 对， 关键是您孩子睡不好觉，就是就这两天的事儿，还是说有一段时间了，反正也是分情况。反正睡眠不好呢，孩子跟大人其实是一样的， 哎， 一种情况就是精神压力，一种呢就是你的身体不舒服啊，有什么病啊，还有呢小孩子可能跟缺乏一些微量元素有关，这个得到医院去检测啊。 是缺锌呢，还是缺铁呀，是吧？你得测测。要说吃什么呢，我觉得晚餐是吧，应该吃的稍微少一点，清淡一点。是吧，这个睡觉前呢让他喝杯牛奶， 嗯， 啊，其实这都是有助于睡眠的。 行， 我觉得营养品嘛就 没必要那么着急吃啊， 慎重慎重， 对，还有不缺的话真是没有必要吃啊。 没 错啊，这位听众呢可能就是接听电话不太方便，他留的是微信号啊， 嗯， 微信号码呢是 W118058W118058，大家呢也可以把个人的一些感受呢或者是经历呢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您自个儿带个孩子呀，或者是带的什么孙子外孙子呀， 哎， 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啊？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您是怎么给他处理的？ 嗯，这个听众呢想问一下啊，羊绒的衣服能挂着吗？ 羊绒的衣服，那您是羊绒衫呀还是羊绒大衣呀？ 嗯， 还是什么别的？羊绒大衣我觉得肯定能挂着。 对 啊， 是这样的，反正就像刚才季彤说的，分您是羊绒的什么，如果是羊绒，现在不有羊绒的内衣吗？ 哎， 那没有必要。然后包括羊绒的那种毛衣也不能挂着， 就是因为 它 会拉， 对， 拉长， 长时间挂着它就变形了。 嗯， 但是羊绒的大衣是应该挂着的， 应该可以的， 把它撑起来，而且呢，就是要拿一个透气的罩。尽量不要用塑料的， 别把它闷在里头， 透气的，因为它是这种有这个动物蛋白质的嘛， 对 对 羊绒的嘛，然后给它罩上。 嗯， 另外呢就是要放一点点防虫的东西吧，虽然说我们家里面现在不太像过去似的哈会有那些虫，但是呢多少放一点儿，这个没有什么坏处啊，谨防出现意外吧。 好， 嗯，关键是看您是什么的衣服啊。 好啊，这位朋友问这问题挺有意思啊，他说我呀我养了一越冬的蝈蝈啊，都养了3个月了，是放在那个透明的蝈蝈罐里头养着的啊，因为冬天嘛它需要那个温度要高一些，所以用那个罐。说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能不能把它拿出来放在那个竹子那个透明的那个笼子里头养着， 哦， 这样会不会冻死它啊？能养到夏天吗？这个越冬的蝈蝈啊，这其实挺不容易的。我没养过，但是我知道有好多喜欢玩虫的人他们养这个蝈蝈啊，它到冬天它应该按照自然规律的话它就没了啊，咱们呢人为的给它创造一定的条件让它还能哎越冬生存下来，等到了第二年呢啊好像它比那个就是新的那蝈蝈它有优势啊，它个儿大，然后它叫唤的好听，哎它反正它厉害啊。然后呢这个蝈蝈它的这个生存的温度啊它要求其实挺高的，要25度到36度之间。 嗯， 哎，就是说你这个温度呢低于25度以后啊，这蝈蝈就会感冒啊，蝈蝈也感冒，蝈蝈感冒了以后就麻烦了，特别不好治啊。据说有的朋友拿阿司匹林喂它一点能治，但是呢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温度来讲还是别让它太低了。你现在这天儿有的时候温度挺高的，但是有的时候它又突然的变化，我觉得您还是缓几天先别拿出来为好。 嗯，反正我没养过蝈蝈啊，对这事儿也不太了解，这位听众还问呢，大鹏知道不？ 大鹏啊， 大鹏也没养过蝈蝈吧？ 他不一定啊， 哦， 就是我们都没有这个养虫的这个经历。 但是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其实就是咱们同事， 嗯， 曾经养过蝈蝈。 哦， 我还就是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发现他把那个蝈蝈 揣在怀里 ，还弄了一个特别好看的那个。我不知道那叫什么罐儿吧， 哎，它就有各种 讲究的 罐儿，比如说小用那种葫芦啊， 嗯， 做成那个装蝈蝈的那个罐儿啊， 对， 哎，它揣在怀里，它是暖和啊， 对， 所以这个虫呢，它过尤其是过冬的虫，啊， 其实挺娇气的， 没错。 我记得过去有一说嘛，就是我不知道是真有其事还是说这个传言 啊， 就说是过去那个皇上要去哪儿，然后就说弄好多好多蝈蝈。然后让他在同一时间叫， 嚯， 好像就是把那个温度稍微稍稍的，就是提了一点儿，一到那个温度，他自然就叫了。 他一高兴， 好像还有个成语， 啊，叫什么？ 我不太确切，所以我不能瞎说啊。我倒是查查，大家让我想一想。 蝈蝈一起叫的成语。 对对对，这是个故事， 大伙儿也帮着查查啊。 嗯，行，那么懂蝈蝈的朋友、养蝈蝈的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啊，因为这位， 哎， 网友 LY 他没有留联系方式啊， 对， 您看看这蝈蝈到底应该是怎么个养法啊？ 畅所欲言， 畅所欲言啊！ 好，说完蝈蝈的事儿，我们还是来说锅的事儿。 锅 不过不是蝈蝈，是锅啊。 锅。 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帮友，他说我的老父亲 啊一不小心呢把一个蒸锅还是铝的。 怎么着呢？ 铝的蒸锅呀给烧干，结果糊底儿了、 哎、 说老人家呢也不是说这个舍不得啊，但是这锅呢有点纪念意义，是他退休的时候单位送的纪念品、嗯、 哎， 说去年啊才拿出来用， 舍不得扔， 哎，舍不得扔、啊、关键它有纪念意义啊。虽然说我们现在不太提倡用铝的东西了啊，说也不愿意扔，但是呢现在糊底儿了也不想扔，就想问问说怎么把这个糊底儿去除、嗯、好歹它是一个念想嘛， 怎么能刷的尽量的干净一点。 锅底儿糊了， 嗯， 那就是说里外应该都黑了， 里外都烧了 啊， 都烧黑了， 重点是里边哈、啊、外边反正它长期火烧它怎么也会黑、嗯、关键是里边那层前提是铝的，因为之前我们回答的关于这个不锈钢的呀比较多。 对， 铝蒸锅， 铝的你想你用那钢丝球蹭的话，它也容易把那个锅给蹭的蹭花了，是吧？ 是因为现在不太提倡用这个铝锅了嘛、 嗯、 大家过去都使这东西啊，有什么辙没有？ 对， 可以跟这位听众的老父亲分享分享啊、 嗯、 毕竟这个老人家他对一些老物件啊有纪念意义的呢还是挺稀罕的啊。 哎，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小动物。 小动物， 小动物 啊 这个是就是咱们家里常见那个小小鸡儿 啊对， 这过去我记得住平房啊，尤其是在郊区的时候家里都养小鸡儿啊，尤其是像我们这小孩养几只小鸡儿，哎，这就成了一个 乐趣、 对，一个这个一个事儿干啊、 嗯、 这个这位朋友就想问，因为他住在通州附近，我估计可能他那个也是平房是吧、 嗯， 他就想问问哪儿有卖小鸡儿的，就是那个就是刚孵出来的那种应该是啊，他想买几只小公鸡啊，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大家谁可以跟他分享一下。这位留了电话是13717832166 13717832166。 嗯，通州呢就是那会儿还算是郊区嘛，所以那边那会儿有很多大集什么的、 嗯、哎 哎，可能也会有卖这样的小东西的哈。 现在要在通州城区的话恐怕也 对也不太好找了、 哎、 嗯， 这个往常到了春天的时候专门有那个就是小贩吧，哎，他用一个小筐拿那个自行车驮着啊，这个上面还盖着 有小鸡有小鸭， 哎， 是吧， 对，那个毛茸茸的、啊、刚孵出来的那种，哎，也是呀在那儿叫着，尤其是小朋友特别的喜欢， 主要是看那个小东西它成长的一个过程，同时呢就是养这些东西啊也是为了培养小朋友的一种对小动物的那种爱心。 但是您像他这个要求，他要分出公母来，要买几只小公鸡儿， 就正儿八经、啊、可能是要养。 那这得有点技术啊，就那么小的那个小鸡儿刚孵出来，怎么分这个公鸡和母鸡？这一般人分辨不出来。 得嘞，通州的朋友啊，帮着学不学嘛啊、哎？什么地方可以买这个小公鸡啊？当然，您这个前提养的条件得符合我们的各种规定啊。 对对对。嗯， 这位听众有一个求助啊， 怎么着呢？ 他是从南方来的 哦， 他特别想学着做馒头。 馒头， 对， 嗯、 就是想求助帮团里的团友，说谁会做馒头啊？是发面啊？就整个这个全过程啊， 哎、 他要学习做馒头的全部过程。 你看， 谢谢了。 嗯， 但是他没有留联系方式。 嗯， 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是不是在听节目啊？ 对对，那就在这儿说说呗，大伙儿都说说。 这个他要是从南方来的，完全说没有做过馒头的话，啊、光这么说他。不一定能明白， 这个南方啊也有馒头，但是南方的馒头一般都带馅儿，都带 那 个 包子吧， 什么肉丁啊，不，它也是馒头， 也叫馒头， 哎、跟那个包子还不一样、 啊， 它是做成那个馒头的形状，但它里边都会切点那个酱肉的丁啊，或者是加点那个火腿丁啊什么的这样的馒头啊， 其实就是那个上海生煎包嘛，我们都叫生煎包，其实在当地也叫生煎馒头， 哎，对，人叫生煎馒头，他、嗯、想做的我理解啊是咱们纯北方的那种馒头， 大白馒头， 哎，对，啊、发面的啊，怎么发面？你要是按照最传统的那方法，你得发面呀、石碱呀，反正那个筋劲儿不好把握。 什么还得弄老肥、哎、是不是？ 对，现在一般都用那个就是酵 母粉， 哎，用酵母粉，它按照一定的比例，你在和面的时候呢，把它和进去， 把面和好了以后，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一般的话二三十分钟吧， 嗯， 这样的一个发酵的过程，那个面喧腾起来了，你就把它做成馒头就可以了。 总而言之是这样，就这事儿吧，在我们帮团里求助是一挺简单的事儿，因为我们会做面食的叔叔阿姨还挺多的， 很多很多。 但是呢，这位听众他没有留联系方式，如果您在听的话呢，您可以补充一个联系方式，这样的话呢，哪位阿姨离您近呐、啊，或者怎么着啊， 打着电话指导， 哎，直接教教您，我觉得这事儿并不难解决啊， 没错。 好，说到这个做饭，如果灶坏了的话，那咋办呢？ 那真的就没法 做、啊、那就修呗， 得修。 这位听众想求助一下啊，我们家那煤气灶 啊， 一边不打火了， 一边不打火了。 对，他说这个我也没发现有脏啊， 嗯 啊，后来呢，在网上看到在打火针上套一小管儿，他说我就这么干了， 嗯， 但是好了，但是没过多久呢，又打不着火了。 哎， 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还是哪有毛病 啊， 是吧， 他说也不是因为脏堵了的问题、 啊、 也没有扑锅 啊， 说就是拿一个小管说套了一下，哎好了，结果呢过一会儿又不灵了，他说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毛病。 是他说没过多久，这多久是多久啊，是好了两天呢还是好了两分钟啊， 估计时间可能不会太久 啊， 一半天的事儿吧。 对， 反正煤气灶打不着了，一般我们会首选就是先看看那电池，那里面不是有带电池的吗、 哎、 先看看有没有电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掉那个，那大电池得换。还有的情况，有些听众是因为什么哪个眼不通了呀，哪个眼堵了呀、 嗯、 他们通通就好了。还有情况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哎、有时候可能那个汁儿被碰了，它的位置不对了，都有可能啊。那电池要是不成了、啊、挺明显的，它那个打火的那个声啊，它就不正常了， 没劲儿是吧， 就啪啪 好吧，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电池的事儿，因为它一边打不着火， 对对对， 那边没事儿哈、嗯、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这个就电池没问题啊。 对， 然后您再想别的这个其他方面的原因。 好，他留了电话啊，13011113512201， 嗯， 13011113501， 好吧， 好多幺啊， 没错。 下面是手机的问题， 嗯，这位朋友说，我这手机啊，微信有时候为什么会出现死屏现象呢？就是有时候看完微信以后，看完发完朋友圈的时候，啊，再点微信就没有反应，屏幕就不动了，然后关机啊，再开机就恢复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它是那个苹果手机，这个东西它是这样啊，因为这个里边你就看您用微信的时间， 嗯 啊，再有一个您用微信的这个习惯啊，我觉得都有影响啊。这个比如说你跟某一个朋友或者某几个朋友总是在一起这个联系，总是发那个语音呐、啊。哎，总是那个，就是有人愿意用打字的方式，有人愿意用语音，还有的朋友特别喜欢发图啊，就是你这个聊天记录，你就长时间的不清理，它会影响到这个很多方面啊。还有你本身手机里边如果是垃圾太多了，它也会影响你这里边的这些软件的运行啊。这个反正各方面都有，我觉得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使用习惯吧。 嗯， 哎，经常的清理这个里边的垃圾啊，清理你这些文件啊，这个让它保持一个有一个很良好的运行的空间，这样这个就不会老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嗯，说到手机啊，这位听众呢说一不留神，说微信好友聊天呢我都给删了。 嗯， 说这聊天记录真的没有办法找回来了吗？说如果避免不小心删除，说怎么保存聊天记录呢？是保存你们说的那个什么什么云端吗？聊天记录要保存， 聊天记录理论上是可以导出的啊， 嗯， 把它导出来，然后这个做一个云端的备份，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工程挺大的哈， 啊， 挺多聊天的呢，是不是？ 这个，就是如果有什么觉着重要的东西啊，我有这样一个经验啊， 嗯， 因为这个微信是可以给自己发，你自己可以给自己发信息的， 哦，导过来是。 哎，对，你比如说，你方明告诉我一个什么很重要的，比如电话号码啊，或者银行卡密码啊，我就赶紧的，我把它复制了以后发给自己一下。 明白了。 哎，这样呢，就是我跟方明的那个聊天记录，那个一不小心没有了，哎，我发给我自己的信息里去查一查。 或者是如果是文字的话呢，那您就一张一张截屏存下来，就麻烦点是吧？有点麻烦啊。 对对对对， 但是他已经删了， 已经删了，这个就 没什么希望。 对，说到这个删照片哈、现在这个新的手机啊，我刚换了一款新手机、它有个功能特别好，就是你删除的东西它在30天之内它给你留着、 它不是你那手机才有的，这现在它就是它微信就那个图片的那个 都有 系统升级了以后都有啊、 哦、 就删了以后它会给你留存在留对有一个留存，就像咱们那个 电脑的垃圾箱似的哈， 哎、 哦、 你还可以上那里找去啊、如果你觉得没必要你就直接上那里头再把它清除掉。 哎呀我想多了，我还挺美，我还以为就我这新手机有盒都有是吧， 它不是手机的功能，它是这个系统的功能。 真好，那大家也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的照片如果说您在删除之后呢，哎呀坏了我删错了，您赶紧去您那图库的 对你就最底下 叫垃圾箱 最下边的一个就回收站 类似于回收站那么一个地方去找，它会有一个30天的保留期， 对， 30天之后如果你不搭理它它就自动帮您清空了， 它那个选项叫最近删除啊、 哎， 然后你点开以后你最近几天删除的照片还会在里边能、 你一点它就恢复去了啊， 没错。 好了，第一时段呢接近尾声啊、我们先来说一组物品交换的信息，第二时段的时候呢我们再说说这个蝈蝈和锅的事儿， 蝈蝈和锅。 好，这位听众呢，先是赠送啊，他赠送的是一个大号的管钳子，还有两个中号的铁锤子 啊。 说这东西啊，其实挺好的，但是卖废品呢又不值钱， 这都是工具。 哎，谁需要的话呢，谁就拿走啊，人家白送。在大会寺东，这位先生啊送了好多东西给大家、什么自行车啊什么之类的，都愉快的成交了啊，谢谢这位先生。手机号呢是13621196630 13621196630， 一看就是位爱干活的先生啊。这位朋友说因为家里的小孙子呀上托儿所了，这个所以这个婴儿手推车啊现在不怎么用了，这个想转让出去，买的时候900多块，是一个三轮的这个幼儿车啊，小虎子牌的，还有一个幼儿连体餐桌啊，这个都算90新以上吧，价格呢优惠啊，这个但是没有说具体的价格，我估计是想打电话然后再商量吧，电话呢是13651148301 13651148301。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一辆带辅轮的儿童自行车，有个89成新，适合3到5岁的小朋友骑，说这个车座呢舒适，还有一个对儿童骑保护作用的那么一个东西啊。 因为它那个两边有辅轮嘛，它不会倒啊。 转让的价格呢是100块钱，电话是1369335200613693352006，他后面备注了一个叫周六可联系 啊， 意思是只能周六联系呢， 还是说 周六也可以联系？ 1、2、3、4、5包括周六，我是这么理解啊。 好吧， 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奇声落地音箱啊，1米高1对啊，还有一个功放，加起来呢380块钱啊，需要的话呢还可以商议。自己来取，东西在西直门外北邮南门附近啊，北京邮电学院的南门附近，电话是13021281264 13021281264。 这位听众啊转让的是一个品牌的啊法恩莎牌的洗手池，全套的，说还带上那个镜子，上面有一镜子、说有95成新，尺寸是长80宽53，底下呢还带柜子，挺漂亮的。另外呢还有那种浴房，就是洗澡用的嘛，90乘90的，说原价这一套呢是8000，现在呢我1000就出手了啊。他是住在望京附近，电话是13522743958 13522743958。好，到这里呢我们第一时段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互帮互助，一会儿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爱好吧，就是想办法让它能活过冬天，甚至能再活得更久一点，这是一种乐趣啊。 嗯，但是它这个必须要遵循自然的这个规律、 哎、对对对对、 嗯、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 嗯， 这位听众呢说，蝈蝈是百日虫，到了时候呢它就会自然的死去了。 嗯， 所以就是言外之意呢，就你也不能想太多了，期望值也不能太高了啊。 哎， 这位说像蝈蝈啊蛐蛐什么的都是百日虫，到一定时间呢，就是即便你照顾得它很好，你也特别会养，它也会离你而去的、 嗯、哎，这个反正就是看这各家的高招吧，各家的本事吧、嗯、啊，这个一般呢它的寿命能够，如果弄好了的话，能达到5到8个月啊，这甚至 长 一点， 算长寿， 哎，这个比较长寿。 对， 哎，这个一般半年以上，养到180天以上，那就已经挺不错的了。 嗯，还有得感谢这位听众啊，替我查了一下刚才我没有想起来的那个成语， 嗯、 反正我记得前面两个字儿、 哎， 后面两个我拿不准啊。他、哎、说这故事就是这样的，每年初一呢，在那个太和殿啊，皇帝就召集群臣开朝会嘛、 嗯， 啊，场面特别大啊，然后呢得显示出皇上的气派来呀，动静得大呀。那个比较会拍马屁的臣子们啊，就去找1万只蝈蝈笼，然后呢就摆在那儿、 嗯， 等那个皇上一来，好像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对， 然后用那个是热水啊还是什么，反正就让它那个温度啊， 嗯， 高了，然后啊， 就拿那个 一起来叫， 热乎气儿嘘它一下， 哎，说这叫万国来朝， 一万个蝈蝈， 哈哈， 一万个蝈蝈在那儿一起上朝啊， 那动静。肯定挺大的、 哎、对对， 你想一只蝈蝈跟那儿欢实，那声就不小了， 因为对，因为他这日子你想想对吧，这大年初一啊，这理论上来讲是不可能有蝈蝈在那儿叫的， 嗯， 这一下是出来1万只蝈蝈在那儿一叫，是不是皇上也高兴，是吧哎，也是图一个吉利啊什么这一类的， 我听着也挺高兴的、 嗯、 好，谢谢您啊。说完了蝈蝈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锅的事儿啊。老先生的锅该怎么处理呢？ 哎， 铝蒸锅，大家倒没有说材质，反正呢，基本上统一的意见就是说，只要是锅烧干糊底儿了，以下方法呢都可以尝试一下啊。 嗯、 比如说用热水泡。 哎， 嗯， 有朋友说用那个水砂纸啊，你轻轻的打磨。 对 啊，你得蘸上水啊，一边蘸水一边打磨。 但是不要用钢丝球，说那样会把锅刷坏的， 哎、 甭管是什么锅啊，尤其是铝锅，你刷坏了就更不健康了。 对， 如果说非得这么蹭的话呢，你可以用粗的布，粗一点的布， 哦、 或者是那种就是百洁布来替代钢丝球、 嗯、 虽然它那个力道没有钢丝球大，但是呢一定不能用钢丝球来刷锅啊。 哎， 如果不用这种比较狠的方式刷锅的话呢，可以用以下这种方式来试试啊、 嗯、 比如说山了红，说您可以把几个山楂呢放在锅里面，加点凉水啊、 嗯、 给它烧开了，但是别烧干了啊，说锅的糊底儿就会去掉。这个方法我们之前有听众用过、 哎、对对对。 还有可以用什么呢，比如说对，白醋也可以、 嗯、 还有就是西红柿也是搁在锅里煮、 哦、 苹果皮啊、 嗯、 梨皮啊、橙子皮啊，总而言之就是这些皮啊都可以放在锅里煮， 带一点酸性的、啊、 对，给它焖一焖啊，有、 嗯、 说有些时候呢那个糊渣渣就会给它翻出来了。 对， 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提供的方法呢是啤酒加白酒。 啤酒加白酒， 对、啊、说那个如果那锅底啊都糊出嘎巴来的话呢，也剔不掉的话呢、 嗯、 您可以倒一点白酒，再兑点啤酒，再来一点清水、 哎、 基本上是1:1:0.5的这个比例。 哦， 然后呢泡一泡，至少泡5分钟吧。 嗯， 说有些呢就是可以轻易的刷干净了。 好， 嗯， 总而言之是各家有各家的高招 啊。还有一位听众的说，现在不是不让用这个什么钢丝球刷锅吗、 啊、 说您可以利用是什么呀，就是什么废的电话卡呀，什么磁卡呀、 嗯、 购物卡、优惠卡，就各种卡。 哎，拿咱老北京话叫夸哧夸哧。 哎，夸哧夸哧就是那意思啊。 哎， 嗯，这位听众说，我有一绝招，说之前我姥姥跟我说的，绝对不轻易外穿。 姥姥怎么说的？ 她说这个锅糊了之后吧，夏天的时候啊， 嗯， 说把一点米饭倒进那个糊锅里头， 弄点米饭， 哎，说让这个米饭呢、哎、就自然发酵，它不就坏了吗、 哦？ 说2天之后啊，闻见那酸味了， 嗯， 手到糊厨， 嚯，这招可以试试啊！ 不知道姥姥这招用在咱们老爷爷这身上，这锅的身上能不能灵啊？ 嗯， 得嘞， 但愿吧。 谢谢，嗯， 有那么句老话叫死马当活马医啊，我相信这个，当然开玩笑这么说啊，就是各种方法您都可以试试。 对，但是前提就是告诫那位老先生，就是锅呢已经糊成这样了，另外呢它又是铝的，从健康角度上来讲呢，就是您 少用吧。 哎，少用，您就留个当个纪念品， 是 就可以了啊。 好， 说到小鸡儿的事儿啊， 有朋友说了，说你要到那个市集市上买去，基本上都是公鸡啊。那母鸡人家都挑出去留着下蛋去了， 舍不得是吗？ 至少就原来我们插队那村里头那个村民都是这么干的 啊。 要通州买小鸡儿呢，你可以去渔家务大节瞅瞅去啊。阴历的初五、初十。啊，是有这个集，坐公交车在地铁九棵树站，然后呢转什么 T101 公交车，是吧，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反正他就是这么说的。 好，这位听众说有一个青云店大集， 哦， 不知道这大集在哪啊，他只是说有一个叫青云店大集， 就在青云店呗， 啊，说有卖小鸡儿的，是农历2479都是有集的， 哦， 嗯， 初二、初四、初七、初九， 对，好吧，那您上，反正我估计也就是这种地方会有卖的啊。 好， 您奔这集市上去看一看啊。 嗯， 还有位听众呢挺着急的，咱这清明还没过呢，惦记五一的事儿了，说哪位知道这五一高速收费吗？往年这些小节就是小长假好像都没听这一说哈， 嗯， 但是七天那个大假基本上都有，是吧？ 对，这个 这今年的还没出来呢， 好像没有这个通知啊， 对，说不收费啊， 嗯， 当然这个最新的消息您得等一等，一般它不会这么早出来啊， 等等， 现在顶多就是出来清明的放假时间，但是也没说高速不收费啊， 哎，好，刚才那赠送大号管钳子和中号锤子已经有结果了啊，已经有人要了，这位朋友反馈说应该是住在马甸的一位女士吧，她说一会儿来取，她这个帮帮团的口号啊，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啊。既然说到了反馈，我们再来看这位网友的反馈啊，说感谢帮团，感谢帮友，前几天呀，我老妈突发脑梗，我寻求帮助，节目播出之后呢，有好几位帮友打来电话，各种支持，各种分享，后两天呢也时不时的有帮友来电发短信啊，给予了一些帮助，非常感谢大家，让我感觉到了春天般的温暖。 哎， 还有个好消息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也算汇报一下吧。他说原本我妈这个症状呢也不是太严重，那目前呢通过治疗，通过康复锻炼，病情呢有效的控制住了，恢复的也挺满意的，再次感谢我们热心的帮友们，我也会继续秉承帮帮团的精神帮助他人。说这两天啊净忙活我妈的事儿了， 哎， 昨天呢终于抽空回馈了啊，说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的反馈，表达我对众位帮友的感谢之情。 没错，还有一位朋友是因为他自己啊血压太高，在帮帮团求助啊，求助于团友们。播出之后呢，很多团友就给我打来电话，提供了医院还有治疗的方法。尤其是有一位贾老先生啊，病情呢和我相似，他介绍了自己治疗的医院、专家以及治疗的经历，真是热情，在此一并感谢，谢谢帮帮团的团友们， 谢谢大家。 嗯， 我就是爱你，虽然你没有和我约定，像太阳每天升起，理所当然的温热你，我就是想你，时间变得寸步难行，像站在美丽的山顶，你是我唯一要看的风景。有没有人告诉你，你是春风我是雨，你的笑容轻轻敲打我的心，帮助我的眼睛。 好，这位听众呢跟我们这儿说啊，说清明节高速不收费。 嗯， 是我们说了清明节高速。 对 哦，我们没说是吧？ 刚才有朋友问，他是问五一 啊。 那如果以此类推的话，你像清明节小长假没有收费是吧，这个五一小长假那是不是也不收费？ 关键是咱们呀、这种日子口啊都不太关注高速出行，因为我们怕人多所以也没太关注高速收不收费啊。 对、 谢谢大家给我们提醒啊、 嗯、 那么清明高速这几天不收费。 咱们 八成五一的时候也不收。 咱们可以借鉴一下哈、因为2017年啊，去年的五一啊是没有收费的。 那我们再等等，因为在五一前肯定会出最确切的消息啊。 没错。 所以呀、有大家就是好，就跟这歌唱的似的、你们是春风，我们是雨，谁都离不开谁啊。 没错。 还有这位呢说，你们刚才说从哪儿打开那个雾山的什么聊天记录啊，垃圾箱跟哪儿 那不是聊天记录，是您的照片啊，图片。 您听岔了啊。 对， 说的是图片库里面如果删除的照片、那您删了在某一个地儿可以找回，但是前提您得升级、系统得更新才可以啊。 就是系统更新，它这个图库啊就有了这么一个新的功能啊，应该是都升级了吧。 有没有人告诉你，你是春风我是雨，你的发丝帮助我的眼睛，有没有人告诉你，你是春风我敲打我的心，碰我的心，碰我的心，碰我的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青云殿大吉的事儿啊。有好几位听众估计是去过，还挺门清的。那青云殿大吉啊在北京的大型区。 大型区。 对，从木樨园坐车坐那个341路说直达。还有一位听众刚刚也分享了一下啊。 对，反正都是说坐341路啊。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车站呢叫说在 德 茂桥 东。 这个估计就是他路上的一站吧。 好， 看哪站离您家近。 得嘞，那您如果没有通州没有的话、您就奔大兴去逛逛，就全当是什么春游了是吧。 没错。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也比较困惑这个问题啊。他问你说这个普洱茶饼啊，就是茶饼啊怎么弄它才不那么碎啊，因为那个普洱茶饼你要喝的话，你肯定不能说整个一个茶饼你全给它泡了啊。咱们有的有专门的那个 全泡了、 有那个小工具跟那锥子似的啊，这个把它弄下来， 专门的茶刀、 茶刀啊、或者说这个反正你弄的时候吧它总会有那碎沫沫，你怎么能尽量的，如果说完全避免我觉得可能不太可能， 一点渣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 怎么能有什么技巧啊，或者说从什么部位下手啊，能让它尽量的少一点那碎沫沫。 我个人感觉啊、首先就是工具得到位，就人家有那个适合的专门的来收拾普洱茶的这个工具，人家全套 的 是吧，那种茶刀啊还有那种就是带尖儿的，你得把它扎到某一个什么叶片的一个缝隙处，然后那么一挑， 撬开啊， 对，按照它那个纹路，这样一块块的弄碎，它就不至于掉那么多渣子。你愣用手掰肯定是不行的， 那肯定是不行， 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就是前提，如果您想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就是您得有一套，起码就是像点样的工具，是吧？ 制一套。 制一套啊，如果您好这个的话可以制一套，也不是特别贵啊。你想 没错， 这个很多大厨是吧，大师傅做饭炒菜 刀都一套， 家伙事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锅碗瓢盆全制齐了。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小朋友睡觉的事儿吧。总结一下大家反馈的意见啊，基本上就这么以下几点。十一岁小男孩这两天晚上睡不好觉，一个呢说您可以去查一下是不是缺微量元素。说如果不缺的话啊，那没关系，那孩子这个岁数就是好动嘛，有点兴奋了可能就爱折腾啊。 还有就是说，如果只是这两天睡不好的话，应该不碍事儿。那如果长期这样的话呢，得去检查一下。 嗯， 还有听众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一点，就是你看看他是不是最近压力有点大呀？ 哎， 比如说学习上的呀，或者是什么事情上的吗？高年级的小男孩啊， 是 也慢慢的进入这个成熟期了，说得让孩子学会适当放松。孩子适当放松的前提是家长得首先放松。 对， 你要天天绷着那根弦儿，天天考试啊、分数啊，他压力就会很大。 嗯， 所以让他放松一点啊。 哎，还有一点说，睡前不能太兴奋。 对 啊，别看电视啊，看那个特激烈的啊， 包括书也是， 看书啊，或者玩游戏啊，或者甚至说可能做了一些运动啊等等吧。反正这东西就是睡觉之前，你让他这个进入一种比较安静的 状态，叫睡眠状态啊。大人其实也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呢，您刚才提到的说长个儿会不会影响睡眠？这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啊。但是你睡不好觉，确实影响长个儿。 哎，对，因为这个生长素啊，就长个儿的生长激素，都是睡眠的过程当中，这个脑垂体分泌出来的。 嗯， 你要是他睡得太少，或者睡眠质量太差，它会影响到生长激素的分泌。 好，我们再来说说羊绒制品的保存啊，也到了换季的时候了，一起来说说吧。这位说羊绒衫呀、不能挂着，要不然重力作用呢会越来越长。说羊绒衫啊，一定要折叠平放，给它收到相应的袋子里。还有听众说，如果是羊绒的那种内衣的话啊，要经常轻轻的拍打一下，除掉灰尘。如果是羊毛外套呢，可以用软毛的静电刷，顺着那个毛头的方向呢，轻轻的刷一刷，去掉灰尘。就如果不太脏的话啊，可以不用洗，因为那个得送出去洗。 哎， 像那种厚重的羊绒制品，就得把它挂起来，用通风袋给它罩起来。所以如果您是羊绒毛衣的话，就羊绒衫的话，没有必要挂着，就是叠起来就可以了。 哎， 如果是大衣的话，或者是西装什么的哈，还是得给它挂起来的啊。 好吧。 哎呀，这每天的事儿哈，不够我们忙的啊。 是啊，这个刚才说到那个341路的始发站啊、这个有朋友提示了，说赶紧跟你们说一声啊，那341路的始发站已经缩到了德茂桥东去始发了，就是刚才咱们后来说的那一站、 就换地儿了是吧？ 哎，对，就不是原来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头一个说的那 叫木须园是吗？ 对对 对, 对、 不是跟那儿了哈、反正这个路是没错的是吧？ 对， 341路车肯定是没错的啊。得嘞。这位听众呢想说啊，他说他是一名老师，想在三元大厦那个附近啊租一套一室的小一点的房子，就小一居吧、说最好呢是比较安静的，说哪位朋友有闲置不用的房子可以跟我联系啊、他在三元大厦附近，电话是13263301382 13263301382。 哎， 那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 好，看看朋友们都有什么需求。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的是一个电热水龙头啊，最好是新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7800125958，17800125958。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苹果 5S 手机，要求呢没有修过，说最好交易之前呢可以加微信看看手机的样子啊。接受价格呢在500左右，电话是13521295048。13521295048。 这位朋友要求购一部能够正常使用的 4G 手机啊，品牌他没有说啊。这位朋友留的是微信号80940593980940593939，9位数字啊。 这是微信号是吧？ 微信号。对， 这位呢想求置谁家闲置不用的儿童自行车。哎，刚刚好像有一个带辅轮的哈， 哎，对 对 对， 说适合3岁的小朋友骑。说我们家呢住在五方桥附近，谢谢了。电话是15010798310，15010798310。 这儿还有一位朋友求购冰箱，要8成新的，不用太大。他的地址呢是在亦庄附近，电话是15611443200，15611443200。 这位听众啊想求的是笔记本电脑、有要求啊，要求呢是得8-9成新，配置呢高一些，有闲置不用的朋友请跟我联系。他目前呢是在 丰台区六里桥保利百合花园附近。 哎， 说得很具体啊。价格呢咱们可以商量，电话是1503-387-9018 1503-387-9018。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也是求啊，不是求购，他是求合作啊。他说我有菜地啊，我这个地啊，菜地在什么地方呢？延庆区盛世营村的南边啊，这一山傍水，空气挺好的，有没有什么污染？哪位朋友喜欢种植啊？啊，采摘呀、啊，啊，圆自己的那个田园梦啊，可以找我来合作，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一种那个生活吧。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90-122-7952，1390-122-7952。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最后一事儿啊，就是刚才那个茶饼的事儿。这位听众还挺讲究的，说弄茶饼啊，您得从那个边缘进刀， 哦， 就还得找那个缝隙， 还得把它分出层儿来， 分出层儿来。 嗯， 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碎屑就会少一些。 好的。 好吧，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在线上线下的互帮互助。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的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京城帮帮团。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再见。 活动一开始提醒各位，瑞麟开春特惠，买羊奶粉送金钥匙的优惠，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推荐了。如果您是之前没有来得及打进电话的朋友，又或者呢是一直在犹豫的朋友，提醒大家，今天明天是最后的机会，一旦错过就不会再有了。热线已经开通，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嗯，我们看到家住丰台区的李阿姨说啊，本来对金钥匙呢就没抱什么希望，可没想到送来之后呢还真蛮好看的。 嗯， 那今年外孙要中考了，金钥匙送给他，祝他考试成功。还有朝阳区的王先生说啊，之前订购了10盒羊奶粉才送了一条钻石项链，今天订购4盒羊奶粉就送999足金打造的金钥匙，那打了几次电话了，好不容易打通了，活动居然结束了，名额没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本次的瑞麟开春特惠目的呢就是为了鼓励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瑞麟羊奶粉，那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032块钱的4盒瑞麟羊奶粉，再加上一枚999足金打造的健康金钥匙，这一共才花到356块钱。 是， 所以啊，您能想到参与的朋友肯定是会很多的。 嗯， 但是呢，因为咱们这款999足金打造的金钥匙是由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设计限量发行的，所以呢不可能敞开送，那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机会，听到就千万别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 不过啊，还是有个好消息是要告诉大家的啊！凡是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呢，我们不限名额，订购4盒羊奶粉就能多送一枚金钥匙， 太棒了！ 那不管您是自己订购，还是替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家人同事来订购，我们一视同仁，按下单先后顺序派送发货。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0791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听你们的优惠好心动啊！只是说这款羊奶粉的口碑怎么样呢？您也放心，瑞麟乳业曾经获得过中国羊奶粉十大品牌的称号，也是获得过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质量管理优秀奖、经营诚信奖、营销贡献奖等多项的殊荣。而且瑞麟配方羊奶粉核心工艺技术和设备都是进口的，采用的是集约化的规模养殖、机械化集中挤奶、奶源冷链化统一储存，从源头把关，保证羊奶的纯香鲜。 是啊，更何况瑞麟乳业呢还有中国人保100万的质量承保，您还不放心吗？关键是今天的这个优惠啊很难得，花356块钱喝上2个月羊奶粉的同时，就能白得一枚999足金打造的健康金钥匙。4007-106-1084007-106-108。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